一丝射弹道导弹显示来自平壤的核导弹威胁正是升级，南韩政府将坚决和严正应对北韩一切挑衅。尹锡悦在首尔的国家公务出席悼念战争死者仪式并致辞，他说北韩的核武和导弹正威胁朝鲜半岛以至东北亚及世界和平，南韩将压制北韩的核导威胁，并会令国家具备更根本和更实质的安全防卫能力。南韩时间今日凌晨时分，南韩和美国向东部海域发射共八枚地对地陆军战术弹道导弹，韩方说是要反制北韩前一日发射短程弹道导弹。天气方面，西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同时位于广东北部的低压槽正逐渐向南移动，靠近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大骤雨，是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两点半，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西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三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5级，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2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天气报道完。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356点，升274点，成交金额74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29点，升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17点，升29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195蚊，升14.8。腾讯控股361蚊，升2蚊；盈富基金21.62，升2.8；比亚迪股份300蚊，升15.6；阿里巴巴93.7，升4；快手81.4，升5.5；京东集团226.4，升5蚊；药明生物62蚊，升5蚊；恒生中国企业75.14，升1.02；李宁系62.55。李宁最新62.6，升2.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7，英镑9.814，瑞士法郎8.16，澳元5.657，加元6.24，新西兰元5.111，欧元8.423。每百日元对港元6.00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774。日经平均指数报27964点，升202点。港金报1736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6.04美元，卖出1856.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荔枝角收押所对出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美丽道，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荔枝角收押所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美丽道。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 西行咧就喺景隆街。红隧嘅九龙入口正常啊，红隧嘅九龙去港岛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挤塞，龙尾喺马利诺学校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坑口的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近住清水湾电影制片厂一段就车多。另外由于受较早前的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影响，葵涌的童子街来回方向近住石荫商场对出一段现在仍然是全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而在一带就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天马苑来回。最后食安仔提提你，果汁其实好多糖，直接食水果仲好啦。咁而家部分地区咧落非常之大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深水埗南昌街80-82号恒达大厦、大埔富亨村亨翠楼、大埔丁角路11-13号启昌楼、元朗朗平村寿平楼、大围显径村显佩楼、天水围天恒村恒通楼、大埔大园村泰荣楼、将军澳十番拿5A 座、旺角花园街232-242号黄礼贤大厦、元朗洪水桥洪堤路2号锦山园、鸭脷洲海怡半岛海日阁，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国剧830，迪丽热巴，任嘉伦领衔主演。预交记， 比雨玲将寒霜植入体内的纪云和一心求死，但灵清发现佢体内有九尾狐的灵丹，仲兼备地仙和天仙双脉灵力，而且成功化解了寒霜，但纪云和只是冷笑一声。 国剧830预交记，每晚连播两集，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阿乐阿达阿利快伸手臂，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想提提大家，疫苗通行证已经生效了，疫苗已经可以证实了有效地预防重症，如果你还未打第一针的话，快点要去打了，保障自己家人和整个社会的健康。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就决定。 Hong Kong， 你点 Hong Kong， 你点 Hong Kong， 你接个 Hong Kong Hong Kong， 你点 Hong Kong Hong Kong， 你点 Hong Kong， 你接个。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JB 洪其俊， 仲有我嘅好拍档 Mimi 罗敏庄， 美电香港 Mimi 捞罗敏庄。 点啊 ，Alex 呢？李志刚， 好挂住你啊！即系星期六、星期日见唔到你咧，我心挂到啊，好似咧俾人哋吸晒嗰啲器官走咁样啊！ 点啊？即系心肝，咁啊心你感觉唔到啦， 心肝脾肺肾系啊，俾人吸走咗咁样。诶，见翻你啊，先至啊，个人定啲咋？ 翻翻嚟啦，系咪啊？ 翻翻嚟啊！你又靓喎，个新发型。 做咩事对我咁好？ 因为我不嬲对你咁好噶， 咦？超 B 咧唔见咗嘅， 你两个自吹自擂咗咁耐，我唔理我啊嘛， 唔系点解咧？因为我同阿林敏庄有好多嘢咧，都有啲共同语言啊，即系咧嗱，年纪就差唔多啦，虽然我大佢啲，咁譬如有一样嘢，譬如我哋讲我哋嘅成长咧，譬如我哋讲我哋细个住公屋嘅嘢咧，我哋有好多嘢好相处，譬如你啊住爱民村啦。 我住福头村啦，福来村， 福头村、福来村、荃湾， 荃湾啦咁样，即系我哋细个咧，其实住公屋咧。我覺得是一個美好的時光 嚟嘅。同埋咧，即係近排睇一啲新聞片咧，而家咧即係會覺得，哇！原來我哋細個嗰陣時係好幸福嘅，可以住到公屋。因為而家嘅即係好多問題，住屋嘅問題咧，好多好細間嘅樓，譬如啲劏房咧，個租金係好貴嘅。 係啊。 近排我又睇咗一個咧，即係話一個學校改建嘅，嗰個係一個即係可能中轉啊， 雕空學校。 係啦，啲雕空學校改建嘅，俾啲人暫住先，等上樓嘅。其實嗰個面積唔係好大，得二百幾尺，但係都要四。千几蚊租噶， 系啊，咁时代唔同啦。我记得以前我哋好似唔知百零二百蚊嘅啫。 我都记得系啊， 系啊系啊，同埋咧，即系有个房署嘅人上嚟咧，同我哋签租卡噶嘛。咁样咧，佢就会上嚟咧，就会咧，喂，签租卡啊，签租卡。咁我哋就要打开门咧，俾佢签咧，同埋 check 下你啲人系咪合规格啊，咁样噶。 哦，我就记得我妈咧，就系拎张租卡落去咧，一个 office 嗰度嘅，咁就要交租嘅。 哦，我知啊，因为咧，佢上嚟嘅时候，你阿妈唔喺屋企， 可能系 打麻将。 但其實即係而家咧，好多朋友都話咧，如果你真係抽到公屋嘅話咧，直情好似人生勝利組添啊！ 其實係勁過中六合彩添啊！ 係真嘅，咁起碼即係你嗰個租金咧，唔會成為你嘅收入嘅一大部分先啦。 同埋我哋以前咧住嘅公屋都算幾大間，我都有三百幾尺噶喎。 有嘅，有嘅，有嘅。我睇下先，我嗰陣時我屋企咧係住九人嘅。 系咩？ 咁、哦、可能大單位咯。 三百幾尺住嗰個人唔係嘛？再大啲嘅你嗰個係咪？ 應該係三百零嘅啫，因為其實冇房噶。 哦， 冇房啦，即係全部就係啲房要自己間嘅啦，同埋廳都係床嚟嘅。 哦，我哋屋企就三百幾尺咧，住一家四口啦。咁其實咧都會間一個房俾媽咪爹哋嘅。咁我哋就即係上下格碌架床啦。 係碌架床一定要 嘅。係啦，咁但係而家咧，即係你啲劏房咧，可能一百尺都唔夠嘅喎。 但係個租金可能五六千、七千。 即係如果你喺啲好即係重要嘅地區。区咧，即系比较其实市区啲嘅咧，哇，真系要五六千或者七千都有。 甚至嗰、那个即系卫生情况都唔 系 好好，因为咧 共用厕所， 系共用厕所之类啦、嗯，又或者嗰、那个洗手间嗰个质素好差啦。即系如果系一啲装修靓嘅劏房咧，哇，其实真系可能超贵。 系啊， 所以而家咧，即系嗰个住屋问题咧，系香港最多人讨论嘅。即系譬如之前都有话有啲咧，可能做有啲组合屋，我嚟俾啲人可能我嚟做中转嘅时候咧、嗯，都其实都好多人话我唔理啦，总之我有个地方住都好啦。 我有睇過，其實都幾企理㗎。 因為你中轉屋咧，起碼你暫時咧拯救咗呢一班喺劏房嗰度住緊嘅朋友，住住呢一度先啦、嗯，即係個環境，即係有翻啲尊嚴啊嘛。 好多時都話，即係起碼個廁所佢都可以有翻啲私人嘅廁所啊，即係有翻啲 privacy。 即係已經唔介意係沖涼同埋嗰個塔起埋同嗰個地方，冇咩㗎啦。即係起碼都要乾淨啲，去水位都有去到水啊。 企理啲咯，起碼即係煮到個飯咯。因為我見到啲朋友住劏房咧，最慘咧就可能係我想煮飯啊，個煮飯原来喺边度咧？喺嗰个洗手间上边个位置煮咋， 即系个厨房同个洗手间变埋 一齐咯， 同一个咧，真系太唔人道啦！ 所以谂翻起以前细个咧住公屋咧，都系真系好幸福噶，真 系。嗰阵时其实都会觉得咧，嗰、那个公屋咧系有待改善嘅，即系觉得，因为我哋以前嗰个洗手间咧好得意噶，成日都一滩水喺地下噶。吓咁啊！整 去得唔系咁， 去得唔系啊，同你有阵时去洗手间一样， 你去得唔系咁好， 去得唔系咁好啊， 系窒一窒下咁 样。咁啊，成日都要咧，就系即系铲水啊，咁之类啦。咁嗰阵时觉得哇，好鬼烦啊，咁样。但系而家睇翻咧，即系有啲劏房咧，即系其实嗰个质素真系差到咧，系唔系好人道。所以我都希望啲业主咧，其实钱系要赚嘅，但系你装修嘅时候，可唔可以谂下啲用家嘅心声咧？ 但我觉得咧，住公屋咧最开心系一啲小朋友咯，因为公屋咧佢个配套好好。就是因为楼下一定会有啲游乐场仔， 系啊，我屋企楼下就一定，即系我屋企咧，即系楼与楼之间咧，中间一定会隔住个公园嘅。 系，同埋佢 嗰时公园多系啊， 系啊， 系同埋生活配套一定有，即系起码一定有个街市啊，或者有啲超级市场啊，你可以买到嘢咯。 同埋嗰阵时公园咧，嗰啲游乐设施咧系好有冒险性噶，譬如咧佢有一个咧爬降架咧，系一个地球嚟嘅， 系 个地球嘅爬降架咧，系三层楼啊， 仲可以转噶， 系啊， 嗰个圆形嘅降架系可以转。 咁啊马骝架就系可能咧即系长方形咁样组合一个立体咁样啦，但系其实咧你要爬上去咧最高嗰度咧都两层楼半。 而啲上滑梯咧，即系上咪上上滑梯啊？ 系 滑梯咧，佢咧就系即系嗰个构造咧，就系用啲铝，即系如果你咧三廿几四廿度咧 晒太阳 之后咧，你再上落嚟嘅话咧，条裤一定穿窿， 同埋有火。 系啊，但系我哋都好中意玩， 都照玩，照玩。 同埋以前啲上滑梯咧系高好多个，即系差唔多 两三层楼咯。 系 真系有， 而家啲上滑梯咧。 你好似成摸到嘅，即係掂到嘅啦，最高個位已經係。 而家冇㗎啦，淨係啲膠質啊， 同埋而家就好似咧冇一個咧，即係度身訂造嘅一啲遊樂設施咯。因為我哋每一個屋邨咧都有唔同嘅遊樂設施㗎嘛，同埋大家都唔同，同埋其實嗰啲咧係危險㗎嘛，有啲係嚇死你。我最留意或者最有印象咧，就係佢會整一啲咧石屎嘅一啲圓筒型嘅嘢。咁樣圓形嘅，咁、中間係通窿嘅，咁你就可以入去咧玩啊。 其實應該係我嗰陣時係一啲廢物利用， 可能 係我覺得係啲水管，跟住擺喺度俾你哋擒嚟 多咗 咁樣， 咪擺喺度俾你玩下， 氹氹轉咧嗰陣時。淋淋轉大哥哥 其實咧唔危險嘅，不過有啲人玩得危險啫。 係啊， 即係有啲人又唔知點樣騎上去，又騎住駁馬嚟玩啊，嗰啲危險。 咁你亂嚟搞嘅話，咁真係一定危險㗎啦，係咪？ 係，同埋以前有個咧係就咁一嚿嘢喺度，好似個公仔咁樣咧，你擒上去搖嚟搖去搖嚟搖去搖搖擺。 嗰啲好後期㗎啦，你嘅年代啦， 有 年代 後期啦， 嗰啲太安全添。 太安全，我哋嗰啲真係不規矩㗎，係咪？好希望咧，即係香港而家面臨住呢一個咧，即係住屋問題咧，可以快啲解決啦。因為其實喺一個地方即係生活咧，安居樂業咧就係首要嘅條件啦。你安居咗啦，啊住得好好地咧，咁你自然有精力出去咧搏實啊、賺錢啊、讀書啊各方面啊。 希望更多人有機會上樓啊！呢個係更加緊要啊！ 自由是昨日，敌人是 today， 大难临头各自飞。No more words to say， 现实是轰炸机 ，rule of fate 嘅 people 出现 everyday， 只能我同你嘅关系已经唔再一样，微妙嘅关系就好似老鼠同大笨象，食不胀嘅你喺人群之中蚕食，真心嘅朋友，大家每日喺度寻寻觅觅，个个人都话往事只能回味，今日转角遇到爱只能回避，一个世界好地地点解咁势利 ？No more words to say， 好鬼犀利。时间停止，慢慢凝固空气。No more words to say， 快乐往事写落死亡笔记，太多用形式气，太多攻其不备，太多遵守心理，太多低层功利。时间好似一把杀猪刀咁锋利，十年不变，陈年旧酒先有风味。我都知道失去防备，容易受伤，时间虚耗，失去甜味，容易擦枪走火，将我伤口撒盐扩张，对你同你。 JNYBeats featuring Delta T and 朱琳 No More Words to Say，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一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好歌献给 昨日去咗红馆睇关心妍约二十周年演唱会，哇，超好睇，因为关心妍真系好唱得，越唱越有啊！ 系啊，同埋好靓佢啲衫， 好靓啊！ 一出场嗰件衫，哇，好性感、 啊，身材 keep 得好好啊！ 好好好瘦，同埋咧佢各方面咧真系好认真去制作，因为咧佢开头唱咗自己啲 hit 歌咧，嗰啲负担不起啊咁样咧，佢用咗个新嘅编曲。即系嗰啲新編曲咧，系捉唔到个 beat 嗰啲咧，即系嗰啲好迷幻啊，有嗰啲 EDM 嗰啲咁样咧。 关心妍式情歌嘛， 系啊，咁啊而其中咧，即系音乐总监 Johnny Yim 先犀利，因为佢啱啱做完张敬轩啦，咁啊张敬轩咪佢有两 part， 咁中间会 break 嘅，佢 break 嘅时候就帮阿关心妍去彩排， 哇，真系犀利！ 然后彩排完之后咧，就张敬轩继续下半 part， 跟住咧，然后就完咗之后就做关心妍啦。 哦， 几犀利啊 ！Johnny Yim 真系呢样嘢吓。 不过我见到成个班底好多艺人之间嘅朋友， 好多啊，系同埋咧，其实全场都系爆满啊，吓咁虽然可以坐得个七成啊或者五成，但系见到咧，大家都好开心咧， 正气氛够， 气氛够，庆祝咧就系关心妍咧入行咧就系二十周年吓，咁啊，其实佢都讲到话咧，今次呢个演唱会咧，佢当系最后一个噶啦。 系 系啊，因为咧佢觉得即系近年咧，即系譬如做歌又好，做演唱会都好啦，都系相对地较难咯。系、啊， 真系 咁而特别嘉宾方面咧，就 系、 有呢个萧正楠啦，吓两晚都有啦，就系、同佢合唱佢一首歌啦。 咁 Sammy 咧 ？Sammy 就系寻晚啊，我哋系完全唔知道，突然间佢喺台嗰度弹上嚟咁样咧，跟住有 Sammy 一齐合唱呢一个上帝早已预备。 哇，正啊，好兴奋啊，好多朋友琴日睇完之后咧，哇，即系瞓唔到咁滞。 同埋 Sammy 系好劲，因为红馆其实系佢屋企嚟噶啦，因为佢一弹上嚟咧，佢讲两句嘢已经全场笑到飞起，同埋佢咧。好 fit， 佢琴日着咗件露背衫啦，咁样啦，咁啊露背，好似段背衫咁样，露背衫啦，咁样个背脊靓到咧，净系咧嗰啲 body fat 系少到好犀利， 梗系啦，咁勤力做运动， 佢系运动之人啊嘛，而家系永远做运动都会拍个 live 话俾你听，你睇我流啲汗几劲， 系啊，咁啊现场气氛好好，真系我觉得好抵睇啦，同埋即系个台啊好特别啊，那个台有啲生命添啊，因为佢个嗰啲好似电视 mon 嘅嘢咧，好大个啦，但系吊嚟吊去噶，所以砌到个台咧。成日都有唔同嘅變化，咁而咧，尋晚咧最後嘅一首歌咧，就是、今日我要介紹嘅呢一首歌啦，就係、關心妍嘅《你有心》。 哦，你有心咧都係屬於關心妍嘅出道其中一首代表作啦。咁啊，填詞方面咧有林夕啦，作曲咧就有陳輝陽嘅作品，收錄喺2002年嘅第二張大碟 J2 嗰陣時。 係啊，即係大師級嘅作品啊！其實我自己睇翻咧，紅館即係關心妍第一次我有睇啦，咁之後睇過佢好多 mini concert 啦，我都睇咗幾多。关心妍嘅演唱会 ，Best friend， 唔系，多谢佢。 不过佢真系好啱唱一啲悲情嘅情歌。 原来系好多噶，睇演唱会，其中有呢一首经典《你有心》。 跟你仍能空天，默默应用，连亲我关手机，我也不。告终，来一巴掌，我会不会痛？我也想哭，可惜不够力回顾你思绪。难道你导致失恋的人比你累？你想知在谷底如何沉落去？你想哭，刻意。娱乐更空虚，原来你有心，但是我想问，日后也许不能再开心，失掉你，我已不会做人，如何还留另爱人？原来已伤心，但亦算好运，日后已不可能更伤心，纵使到处散心，也望着电话早日。期待你对我说，我仍然吸引。跟见你离怎样，呼吸空气，才知失恋仿佛踏过心。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房委会网页资料显示，最新公营房屋实质建屋量，2021-22 年度达到25,814个单位，比对上一年度多超过一倍，亦是近三年来最高。当中21,764个单位属出租公屋，比上一年度多超过两倍，是2004-2005年度后最高。包括居屋和六字居的资助出售房屋有4,050个，较对上一个年度减少近千个单位。立法会去年八月通过都市固体废物收费修订条例，18个月的准备期明年结束。在立法会环境事务委员会会议上，环境局局长黄锦星表示，垃圾收费的生效日期会因应各项实践计划和其他配套计划的进度，以及社会各方面的情况，就具体实施日期征询立法会意见。多名议员关注法例实施之后的实际运作，有议员转述物业管理公司的意见，担心同住户产生摩擦，又担心追查工作有困难。黄锦星说，政策落实之后会有半年适应期，期间主要是以劝喻和警告代替执法。环保署说，如果有需要，物业管理公司可以向署方提供资料，由当局执法。位于边境禁区的沙头角码头，上周五开始每逢公众假期星期六同埋日开放俾本地游旅行团，每日最多接待六团，共180人。沙头角乡事委员会主席李冠雄表示，过去新物所见整体畅顺，居民普遍欢迎。李冠雄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据他了解，沙头角码头开放3个月之后，如果运作畅顺，第4个月开始每日接待人数可能会增加至500人，相信游客分时段抵步下可以应付。他又说，试验计划为期半年，期望半年或一年之后会开放整个沙头角区。香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深圳盐田区政府亦都好希望发展中英街旅游，他希望在较后时间可以开放中英街，如果香港居民可以透过本地团进入中英街，会令沙头角和离岛行程更加丰富。英国援助乌克兰的首批长程武器正在运送途中，英国政府表示，乌克兰军方将会在未来几星期内接受培训使用英国的武器发射装置。英国国防大臣华礼士说，这款多管火箭发射系统可以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又指随着俄罗斯改变军事行动的战略，英方对乌克兰的支援亦都必须改变。 他强调英国发挥主导作用，向乌军提供所需的重要武器，守护遭无端入侵的乌克兰。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下午2:30。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331点，升是刚刚跳了21,334点，升252点，总成交金额827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19点，升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59点，升231点。其实活跃港股造价，美团194.7，升14.5。腾讯控股360元，升1元。盈富基金21.6，升2.6。比亚迪股份298.4，升14元。阿里巴巴94元，升0.7。快手82.45，升2.55。京东集团225.4，升4元。药明生物62.4，升5.4。恒生中国企业75.04，升9.2。李宁62.45，升2.45。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46，日元130.72，瑞士法郎0.962，加元1.258，人民币6.652，英镑对美元1.251，欧元对美元1.073，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651。日经平均指数报27,943点，升18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是1,854.01美元，卖出1,854.77美元。香港电台呢一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全锦公路近住观景台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呢段全锦公路啊，来回方向需要全线封闭噶，咁影响到全锦公路近住观景台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咁另外由于受冧棚架影响，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住长沙环径部分行车线咧就需要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贸易广场对出，就系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住长沙环径对出咧，由于有冧棚架，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贸易广场。较早前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荔枝角收押所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荔枝角收押所对出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红隧的九龙去港岛方向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着律伦街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创资中学对出。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着喇沙利道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喇沙利道咧车多繁忙，龙尾洗衣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而家排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坑口嘅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近住清水湾电影制片厂一段咧就车多；林锦公路近住新塘一段啦，来回方向咧都系车多繁忙。另外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葵涌的童子街来回方向近着石荫商场对出一段仍然是全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而在一带都是车多繁忙。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天马苑来回，现在部分地区落紧大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动音乐，骚动 J1 M3 Lilian Wong at your love。 Demo 名真係叫懸崖嘅，英國嘅白崖音效上咧，我有時聽英國嘅一啲電子嘅 band 嘅歌咧，佢哋好多時都會用翻啲舊少少嘅電子樂器嘅，咁所以我有譬如落咗 theremin 咧，啲鬼味少少嘅電子聲啦，咁另外有一啲比較假嘅 choir， 嗰陣除就有啲好 vintage 嘅聲。 星期一至五下晝五點到七點，波城奔神。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夜场，廖凡、陈飞宇领衔主演悬疑冒险剧《淘金》。在深山的淘金区老板武建超的沙金被偷，又遭遇河套被吞并的危机，背后操控的是绰号猫头鹰的神秘金犯，而区内的淘金客孤注一掷，转向荒废的老金场最后一搏。究竟神秘金犯猫头鹰背后有什么阴谋呢？国剧夜场《淘金》，六月十号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CIBS 开咪真系好正噶！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申请期已经过了，想申请要等下期了。 还有的 CIBS 人人广播有奖游戏， 听节目 玩游戏，网上 shopping 号给你， 听着每晚 CIBS 社区参与广播节目 之后登入网站用创意答问题， 每日送出200元电子购物券，名额三个， 想了解更多即上 CIBS.RTHK.HK。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至方便或医健康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们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You're ready for the Made in Hong Kong. Made in Hong Kong. Alex, Alex, Chill B, Mimi, Mimi.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至三点。Ladies and gentlemen, ladies and gentlemen, are you ready? Are you ready? Get ready. 消化不良，作肚痛，去洗手间排长龙，三分钟有治愈厕所位， 哦，我以为是放纵添，三分钟放纵， 治愈厕所位现在开放， 我都有一个啊，唔使惊，买张梳化喺大厅。 但系同呢个消化不良屈都洗手间， 啊，你冇听过咩？呢个系电视广告宣传。 冇啊，净系话你抹嘢记住揾阿叶丽仪咋， 洗手揾佢。 系咯，好癫啊，真系。喂，嗱，其实一阵间咧可以提一提咧，我哋两点钟之后咧就有呢一个投其所好。 系啦，投其所好咧，今次嘅题目咧就系讲下，如果你即系揿唔到钱喺柜员机嗰度，点算好呢？ 有冇试过啊？你哋揿唔到钱？ 我如果好少去撳錢， 咁啊係， 而家有好多即係網上嘅交錢嘅平台啊，又或者係， 但連網上銀行都搞唔到啊，今日 唔輸。 今日、 琴日啊， 我琴日嚇得我、啊。 而家好多時去買都係八達窿搞掂啊。 哦，係係， 一係又支付寶。 因為我自己係用嗰間銀行嘅，咁樣咧，若果佢真係咧搞唔到嘅話咧，我都唔知點算啊。 我冇用嗰間銀行好耐咯，我覺得排隊排得好犀利嗰間。 嗰間銀行如果你冇用，你或者有户口喺度咧，如果你唔用嘅話咧，佢會叫你你不如取消啦，唔好阻住啊咁樣㗎。係 啊，都係㗎，都係唔係好歡迎。 同埋而家好似有 minimum 喎，即係你嗰間户口開咧，你係要有一個數。 好多間都要而家， 哦，而家好多間都要， 係啊，好多間都要，佢盡量希望你唔好嚟做一啲即係 無謂嘢， 即係手續，可能即係因為有好多嘢咧可以網上做啦，即係如果後生嘅朋友咧可以即係喺網上搞掂啦。通常我去親咧都係啲年紀大啲嘅朋友仲喺度排緊隊咯， 或者攞嘢咯要， 係啊係啊係，嚇 同埋撳飛仔通常都撳飛仔睇下點啦， 或者複雜啲嘅嘢。 不過我都係而家啲轉帳都係全部都係網上噶啦，係啊，咁大家可以上去呢一個我哋嘅社交平台嗰度咧就係留言咁啊，讲下你究竟投边一样嘅，咁我哋嚟啦噃。 好啊， 阿仙， Hello, hello, 各位主持人你哋好啊，我叫做呢隻嘢啊。嗱 ，NBA 咧终于嚟到咧总决赛啦，我想你哋自愈厕所位咧，帮我冲走啊塞尔特人呢一队嘅球队啊。点解要冲走佢？咁样勇士咪可以拎到总冠军咯，嘻嘻 ，thank you。 喂，我叫俊业啊，李志刚，你真系啊好正啊，一个礼拜做足七日，好中意你啊。 我都系。 不过好彩呢个世界咧冇啊星期八咋，如果唔系咧，港台会整多个节目俾你咯。 即系你而家默润受我咯，即系你而家润我咯，润我系嘛？ 不过我帮你谂埋个节目名噶啦。 叫咩啊？ 好心你早唞啦，唔系好心你唞下啦，我唔系佢关心你啫。 多谢多谢你的支持，多谢晒。系啊， 喂喂喂，多谢啊，多谢你哋治愈厕所位 2.0 啊，记得啊，唔好开我名啊，我同佢一齐咧，最反感就系佢咯，同埋佢阿妈妈冇俾到安全感啊，宁愿24小时咧都照顾妈妈，最惨咧系佢妈妈有脑退化咧，但系咧竟然扮猪食老虎啊！我最近咧就忍无可忍啦，就话佢系群脚仔啦，成家人咧都不知所谓咁样，当我系乜嘢啊？成日欺负我，唔该，我冲走佢啊！ 各位主持人，你哋好啊，又系我啊，我系边个？我唔知佢之后后面会唔会叫我唔好开名，所以我都唔讲佢嘅名住啦。其实每个星期一治愈厕所位咧，能够听到你哋嘅声音，都感觉系好治愈噶啦。多谢你哋悉心安排咧，同埋扮演不同嘅声音。其实冇悉心安排嘅，个声音系是鬼难弹咁扮嘅。 我有噶 吓，你有？ 我有悉心安排 嘅。其实我都有噶， 即系女仔咪用女仔声，我男仔咪用男仔声，好悉心安排。 我都希望每次有唔同嘅变化嘅，系啦。多谢你哋悉心安排，用唔同嘅声线带俾我哋欢乐啊！大家继续努力抵抗疫情，快啲过翻一啲正常嘅生活啊！多谢你哋。 喂。Terry 啊， 又系 Terry， 系啊，唔该咧，冲走我楼上咧，成日不定时倒水嗰啲人啦、啊， 有冇搞错？楼上倒水， 仲要不定时、啊， 定时会好啲啊？ 但系成日添 ，OK， 同埋掉啲纸巾啊、垃圾啊落嚟嗰啲冇公德人士啊！ 我哋以前住屋村， 仲唔止系纸巾添啊？ 我哋会有啲人会掉啲僵尸嘅茶包咯、啊。 早晨啊，我想咧请几位主持人大大力咁样帮我冲走所有嘅病痛啊！我上个月咧自做完个大手术，个伤口咧都未完全好翻，而家又到我嘅屋企人咧要做个大手术啦。究竟我哋做错咗啲咩啊？最后我希望我嘅屋企人啲手术可以顺利平安啦、啊，多谢你哋啊！ 哇！希望咧快啲冲走咧呢一啲咧落雨湿湿嘅下雨天啊，同埋咁鬼热嘅天气啊！咁落雨又冲走，热又冲走，你想点啊？好辛苦啊！而另外啊，建议下咧增长咧大家姐同你鉴赏会呢个把鬼环节啊！ 但系把鬼喎、啊，你话 唔系我话嘅， 即系佢话把鬼、啊， 佢唔系佢冇话系我加嘅、 哦哦哦， 对唔住啊，把鬼系我加 嘅， 吓佢冇讲到， 仲要增长， 增长啊！佢话要增长啊！佢话得个4至5分钟咧，好唔实际、啊。虽然有阵时咧好把鬼啊，原来真有讲把鬼嘅，有阵时好把鬼，但系都冇所谓啦。最后咧就系、是、期待七月份。大家姐嘅 Kigalu 训练班，点解你会 真系有噶？ 点解会有 Kigalu 训 练？Kigalu 训练班好、啊，其实 但 暑期训练班 训练啲咩？ 训练 Kigalu， 训练 Kigalu 点样做？ 点样做？首先要揾目标，然后又要训练你有冇钱。喂 ，Kigalu 训练班会有前途， 唔可以有空心老冠。 啱， 系啦， 系啦，唔可以即系衰嘅，要好嘅， 唔可以嘅。哇，好开心啊！可以买到 Mira 飞啊！亦都向其他买到 Mira 飞嘅镜粉咧讲声恭喜啊！但系买唔到嗰啲咧唔好气馁。我最近咧睇其中一集咧，我哋系 Color 之后咧，令我好想冲入唔俾 Ivy 入 Color 嗰啲，唔好讲啦呢啲系嘛？我冇睇到啊吓！众所周知 ，Ivy 同埋 Candy 啊都系靓女一名啊，但系点解咧唔可以咧两者一齐共存咧？我喺度帮佢嘅，补充啦。 刚刚过去嗰个星期六咧，系另外一位 caller 嘅成员阿 D 嘅生日。嚟紧十一号咧，系阿 Murph 系咪阿 Murph 啊？ 阿 Murph 阿 Murph 嘅生日啊！十六号咧系 Winker 嘅生日，祝佢哋生日快乐！ 大家姐，大家姐，你作为国际音乐先驱，可唔可以帮我听下呢段歌啊？我姐咧喺网上边见到嗰段 EDM 咧，我觉得好好听啊！你记得帮我听完话，帮我听个歌名系咩？ 边段啊？都冇。 你有一段 YouTube 喺度啊！ 而家听系嘛？ 佢有一段歌啊，你翻去听啦，听完话帮我 听。要翻去听噶？ 系啊，佢好想你。 而家讲我只一答咪得咯。 而家你听下 佢咯， 犀利一听就知啊！ 唔系一听就知，我试下啫，未必一。 嗰歌 抌咗你部电脑好唔好？大声啲得唔得啊？ 我听唔到啊！ 荃湾猪肉档，我最喜欢荃湾的猪肉档的了，洋屋道、沙咀道、道道都好啦。但是自从荃湾猪肉档 AK 刘宋威出现了之后，我就日日压猪肉了。刘宋威的生日派对我没去，梗系有啦。我在现场啊，见到啊，加埋佢屋企人啊，过百 fans 撑场添啊！ 有你个 friend 啊，阿姨啊， 阿姨啊都有去啊。其实刘宋威咧，好似咧好家庭咁样， 因为 佢会刘 宋啊，系啊系啊， 佢 好啊。 你无论你几夜翻，佢都会刘宋俾你噶。 真有宋家。 系啊，所以咧，我其实想同咧刘宋威太太讲啦，刘太啊，其实你想唔想有个妹啊？我可以做二奶，但系我揽埋火盆捐富浪都得噶。我可以做你嘅妹妹啊，一齐服侍啊，刘宋威一齐刘宋俾佢食啊。威威生日快乐！ 喂，我系 Rika， 冲走罗敏庄啊！日日妈妈声咧跌穿咗十点、啊，被人调走咗、啊，得噶啦，唔使惊，我就快俾人冲走噶啦。 哎呀，唔好唔好，我哋好唔舍得你嘅， 我好快走噶啦 ，OK。 不过我同呢个听众一样咧，我一见到跌出十点啲人，第一时间话俾罗敏庄听， 都唔关你事， 都唔关你事嘅，因为母亲节过咗，点解仲日日妈妈声咧？ 唔紧要噶，关我事，我梗系孭晒佢吓。 好嘢，女中豪杰。 三位好啊，我今次咧唔系想冲走任何嘢，系想冲走个人嚟点醒我男朋友。佢明知我同佢妈妈嘅关系系相处唔到噶嘛，但系佢竟然斩脚趾被杀虫，唔讲唔系就冇事噶，不断话解决唔到，口讲咧就话想同我行落去，但系又冇谂办法解决。我知道。香港住呢是需要钱，但是我哋呀都有份稳定嘅工啦，点解唔可以试下搬出去啫？我又唔系想做阔太住豪宅，点解呀？点解佢唔为我哋嘅将来打算下架？激气！ 我系 Sam 啊 ，Sam 喷，李志刚，做乜寻日录音啊？你顶唔顺翻七日啊？系咪顶唔顺啊？做乜唔直播啊？啊！录音离晒谱嘅， 系咯？点解我知嘅？ 因为我冇用coaching 卡咯，嗰啲歌飞欧咧， 好叻噶。 其实我啲听众咧一见到咧，我 time pit 之前咧飞欧啲歌咧，就知道我系录音。 哎呀，俾佢休息下啦，几廿岁佢都。 喂，主持人啊，帮我冲走阿星啊！佢话咧用你听完就知啦，用佢做嗰啲专用胶袋咧，入啲垃圾落去，咁会环保啲咩？世界咪又多咗个胶袋咯，唔该，冲走佢。 我系咪光头星？佢写噶，唔系我讲噶，唔系我讲嘅，你做乜凶我啫？ 我有凶你？ 听众写系话系光头星啊！ 我冇凶你啊，呢个系我凶嚟噶。 喂，我系金田一啊，主持人。我公司咧就位于长沙湾嘅，嗰度有档茶餐厅咧，有只猫咧已经病咗两个几月啦。行过嘅时候咧，嗰啲街坊都叫个老细，不如带只猫去睇医生啦。但系个老细话咧，只猫冇事，冇病，话佢咧系即系有啲 欸，你班猫奴呢先至紧张，知道隻猫呢有病，隔离呢喺隔离铺头嗰度。都话隻猫呢由朝坐到晚，又唔食嘢又唔飲水。日头呢都係得我哋班猫奴呢试过同老细讲咋，我哋话直情出钱俾佢呢去睇医生啊。买咗佢隻猫添，带兽医嚟睇啦，佢一口拒绝，仲闹我哋啊。隻猫呢喺嗰间茶档嗰度，唉，真係唔知点算好啦。唔该你啦，可唔可以尽快带佢睇医生啊，做返你做主人应该要做嘅事啦，唔该。 以上是超 B 读出听众的 message， 如果你明白他的 message 的话，请你在我们的 Facebook 留言。 不是，我这件事我撑他，因为我刚才看过这个 message， 我想他是用这个即是 电话 一路讲着一路的。 我已经全写了。 没什么标点符号，还有 有一些字我都不是很明白他讲什么。 所以你没读。 我不敢读，我怕甩甩咳 咳。喂，刘文章咪咪啊。大把人撑你喎，啊，你呀，啊，唱歌又好，做电视主持嗰个叉叉声又好，啊，仲有啊，做电台啊，你都好好噶。 佢唔系讲咁多嘢嘅，佢就系话最差系白虎，跟住咧就括弧讲笑啫，系咪唔讲得笑啊？ 其实我就唔想讲最差系白虎嘅，不过你讲咗冇乜所谓啦。 讲笑啫嘛， 讲笑唔系大晒。 到我啊，你啊。唔该，冲走工业意外，真系。 哇，呢，這个好紧要， 真系， 呢个好紧要，真系要冲走啊！ 系啊，真系唔好。 喂，我见到啊，我见到咧，我儿时偶像啊，珍珍啊，李丽珍咧去乐居帮衬啲小店，啊， 去深水埗啊， 好耐冇见佢啦。 深水埗好多好嘢食噶。 梗系啦，有猪润面， 真系好正嘅。 猪润面我最中意。 我深水埗真系好多好。 仲有一个唔记得咩歌添，即系去烧腊店派饭咧，真系好好啊。其实我觉得咧，温暖系在人 间。好有人情味嘅。 即系你譬如我见，即系我做一啲义工啦，唔系做好多啦，但我见亲一啲咧，真系咧无私奉献嘅人咧，佢都唔系话特别有钱嘅，都系咧中中挺挺啊，即系过得自己过得人咁嗰啲嚟嘅啫。但系佢可以咧，譬如佢赚十蚊啦，佢可以捐咗九蚊去。 系。 即系呢个真系好犀利啊！多谢你啊！ 喂，我系白云啊！近排我觉得《Me in Hong Kong》真系好好听啊！希望呢个节目长做长有啦 ，Mimi 啊，撑你，啊，你做节目又好，人又靓。不过咧，做电台又真系嘥咗你。如果日日做电视，可以见到你嘅靓样就好啦。仲有啊， 李志刚啊，系咪啊？ 罗敏庄啊，我中意睇你做戏啊，尤其是你以前咧做嗰啲咧， 援交。 我做了一次啫嘛， 但系好抢，好抢。 好啦，自吹自擂呢一啲嘅 message 够啦吓。 哇，好自啊！ I guess Peter Pan was right, growing up's a waste of time, so I think I'll fly away, set a course for brighter days, find the second star I'm soaring, then straight on to the morning, I know that I'll be fine, cause I know Peter Pan was right. Just a lost boy in a small town, I'm the same kid but I'm grown now, trying toMake it out, I don't know how. Wish that I was young, what have I become? Now it's late night and I'm at home, so I make friends with my shadow and I play him all the sad, sad songs. And we don't talk, but he sings along like, ooh, fairy tales are not the truth. What am I supposed to do? I guess Peter Pan was right, growing up's a waste of time, so I think I'll fly away, set a course for brighter days, find the second star I'm soaring, then straight on to the morning, I know that I'll be fine, cause I know Peter Pan was right. Days feel like a blur now, still feel 18 but I'm burnt out, soDaydream, what I could be if I turn back time to a storyline where my mom read me a tale where a couple kids, one girl and a sailor met a boy in green. I thought it'd be me, but I guess that dream wasn't meant to be. Like, ooh, fairy tales are not the truth. What am I supposed to do? I guess Peter Pan was right. Growing up's a waste of time. So I think I'll fly away. Set a course for brighter days. Find the second star I'm soaring. And then straight on to the morn. And I know that I'll be fine. Cause I know Peter Pan was right. And I don't care if I never land. Cause the distant sky's always better than right. Growing up's a waste of time, so I think I'll fly away. Set a course for brighter days. Find the second star I'm soaring, then straight on to the morning. I know that I'll be fine, cause I know Peter Pan was right. 货物仓仓门在完成环境检测等准备工作后，中午12:19顺利进入天舟四号货运飞船。办公室又说，航天员乘组其后亦将进入天舟三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神舟十四号同太空站组合体成功实现自主快速交会对接后，航天员陈东、刘洋、蔡旭哲，香港时间昨晚全部进入天和核心舱。天气方面，西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同时位于广东北部的低压槽正逐渐向南移动，靠近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的2:30。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378点，升296点，成交金额90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27点，升3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00点，升27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195.5，升15.3；腾讯控股360.2，升2；盈富基金21.64，升3；比亚迪股份300.6，升16.2；阿里巴巴94元，升7；快手是82.9，升3元；京东集团226.6，升5.2；药明生物62.9，升5.9；恒生中国企业75.14，升1.02；李宁62.4，升2.4。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7，英镑9.806，瑞士法郎8.159，澳元5.65，加元6.237。欧元是5.104，欧元是8.417，新西兰元是5.104，每百日元对港元6.00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77。日经平均指数报27,915点，升154点。港金报17,350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4.22美元，卖出1,854.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喂，提醒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日晏昼嘅四点半啊，出边可能会有狂风大骤雨，影响住香港，小心小心。 小心，我头先揸车翻嚟都毛毛雨啊，真系揸车朋友都要小心。 我都发现有毛毛雨啊，头先我又系啊，喺翻工嘅时候。 系啊，所以大家真系出门口嘅时候，真系出街嘅时候，带翻把遮一定要。 好，投其所好，今日咧呢个话题咧好贴题啊，琴日啱啱先发生咗啫。 系啊，阿超 B 谂噶吧。 好嘢啊！ 就系柜员机冇得揿钱点算好？因为其实除咗柜员机揿唔到钱咧，琴日好多朋友话连网上银行佢都做唔到任何转账啊，所以对于有啲朋友咧，佢真系要用现金嗰啲咧，就真系企喺度啦，唔知点算好啦。 其实跑马嘅朋友比较紧张， 系啊，琴日最多呢啲朋友 紧张啊，落住嘅朋友。 不过其实银行咧。有问题咧，或者即系网上银行咧处理唔到一啲嘅财务咧，其实都偶尔会发生啦。甚至其实呢一间有事嘅银行咧，有事嘅银行其实佢逢礼拜六晚咧都系 maintenance 嘅。 其实好多银行佢哋都会咁样做 嘅，系深夜嘅时候。 深夜礼拜六晚咧就系 check 唔到任何嘢嘅吓，咁啊亦都做唔到咩即系网上嘅嘢。其实我又唔系好明啦。咁你冇 backup 嘅咩？即系你冇一个第二个？ 即 系 银行系唔系定人啊？我哋 唔系啊，嗰、那个网上银行嘅运作啊，即系而家嘅科技系应该可以令到你可以咧24小时7天365日运作都冇问题咁啊，照计。 咁就真系要靠一啲技术性嘅朋友去解决啦。 哦， 系啊， 系啊，技术人员要处理咯。因 為我哋要谂啲咩？我哋谂啲好简单嘅嘢啫。咁我哋点解决咧？ 你哋会点样解决咧？ 我哋今日有好多个选择啊！ 系啊，嗱 A 呢个咧就系全日唔出街，留家唔消费。其实我谂好多朋友都会噶，星期日咧，其实佢哋冇乜出街，留屋企嘅时候好似唔使使钱。 嗱，以前咧真系细个嘅时候冇钱嘅时候咧，就会用呢一条桥，全日唔出街咧，留喺屋企咧，因为屋企提供三餐啊嘛，咁喺屋企食饭啊，食完饭咪落街行下，行下又唔使买嘢嘅，咁啊再翻上嚟咯。 我成日用呢条桥噶，而家吓，因为疫情关系啦，已经惯咗喺屋企煮嘢食啦，又买咗一大堆嘅嘢喺屋企，因为。你见唔见到即所有街上面嘅而家最多嘅铺头系乜嘢啊 ？Grocery 即系嗰啲 冻肉铺啊， 冻、哦、肉铺， 即系嗰啲卖嗰啲冰鲜嘢啊，即刻整即刻挤入去焗炉度焗翻热就食得啊！嗰啲咧，嗰啲铺头 杂货都得噶， 而家就好中意去嗰啲度买咗一大堆嘢翻屋企咧。咁星期六、星期日就唔出街噶啦，所以我就惯咗。如果我即系有一个事咁发生嘅时候咧，我就一定用呢招。 明白，咁所以我自己咧以前就会咁，但系而家咧其实都有好多方法仲做到嘅，但系呢个咧都有啲朋友系咁做嘅， 好多啊都， 我唔出街啦，即系宁愿留屋企 hea 喺度咁样啦。 吓、啊，咁 B 啦 ，B 我谂到大部分人都会咁样做 嘅， 就系将所有嘢转晒用电子货币，唔用现金。 同埋而家我哋惯咗都几好啊，因为咧有时你攞啲钱咧，嗰啲都系污糟噶嘛。 系啊，同埋而家又惊疫情咧，即系会系啊病毒啊细菌啊咁样咧，即系其实你用电子货币咁嘟一嘟嘅话咧，基本。上咧，你连轻触都唔使，都唔使掂到，就可以俾到钱。 其实我都中意用电子货币噶，即系我而家好少咧，用现金，即系出去找族嘅时候咧，唔好用现金啦，即系全部都净系用八达窿。 你又唔使找嗰啲 散 纸 啊， 又话点样，又话唔使，即系有时咧带好多钱出街都系负累嚟噶，唔系讲笑噶。即系你咧塞实晒成个银包都好辛苦。 我最憎搭车有时咧，譬如你搭完的士啦，你要特登要临落车之前咧攞定个银包出嚟，要摆俾佢，攞完之后等佢找钱。有时都会宁愿话八达窿得唔得啊？ 系， 但 系而家惯咗啦。 你会明白有一啲嘅商户咧，点解净系收现金？呢点解？ 因为即刻攞钱咯。 一来咧，二来咧就系嗰一啲咩窿啊， 有附加费 咩 Visa 啊嗰啲要附加费，即系你譬如你100蚊咁样咧，其中有啲钱系去咗佢嗰度咧。 哦，不过咧我见到嘅大部分唔用呢啲嘅即系收费嘅咧，都系好好生意嗰啲。 哦，系咪啊？ 即系佢哋因为太好生意啦， 已经唔得闲 理你。想俾呢啲嘢啦，一嚟，二嚟咧又可以即刻收钱啦。 系， 即系佢都有客啊，都有客佢会帮衬，但系其实大部分嘅咧，即系为咗方便啲顾客咧，佢哋都会用。 都会用嘅，但系其实咧好多都系。唔齊嘅咯，即係譬如可能有窿，但係就冇第二樣嘢咁樣啦。因為如果咧，因為我真係搞過呢啲嘢嘛。如果你想齊曬嘅話咧。嗰度係唔少錢嘅， 但係而家咧，你用嗰個八達窿咧都方便好多咯。我見到啲朋友咧，佢都用電話就可以做收錢嘅模式啦嘛。咁佢都方便，即係啲顧客，總之埋嚟嘅時候，有時就話，唔好意思啊，啱啱部電話行開咗，即係個人拎走咗部電話。 係、用電話 係啊，佢就話，我唔好意思啊，啱啱個人走咗就冇八達窿，你一係等多陣，一係就可能俾現金咯，就會咁啦。 係喎，電話都可以收到錢㗎。係 啊，就咁樣用呢個方法咯。 咁咪唔使啲機咯。 不過我而家去街市咧，嗰啲姐姐哥哥佢哋都好好噶啦，真係全部佢哋都有用曬，所以咧。其实佢哋都方便咗噶，佢唔使找钱俾你。 大家都方便啦，系啊，咁啊用呢个电子货币都系代替现金都 OK 嘅。 我中意啊。 到 C 啦噃， 系 C 咧就喺屋企个钱眼嗰度咧。 丢啲钱出嚟用住先。 而家其实啲屋企仲有冇钱啱呢样嘢？ 但系都系散纸咯，算系都系大饼啦。 但系啲散纸咧，譬如我屋企有， 你有钱啱噶？ 我有个我有钱啱啦，有堆散纸兜啦，即系平时翻屋企咧，啊个裤袋有啲散纸咧，劈晒落去，就咁样当摆度啦咁讲。嗰、那個咧有人嚟即係幫我哋，你咁多錢都唔得㗎，即係要清一清佢，要搞翻啲吉位咁樣啦，數下數下數下出嚟話，我淨係數你啲五蚊銀啊、十蚊銀啊、蝕鬼蛋咧，嗰度一千蚊咧已經係咁樣咯。 嗯， 但係仲有一大堆嘅錢係未數。 即係有人嚟同你數錢咁、 即係啲屋企人嚟到數下走，拎走去用咁樣咯。 其實而家咪有啲機可以收集嗰啲碎銀㗎嘛。 係，但係要收手續費，手續費係係係。好咁另外啦，就係呢一個 D 呢個超 B 油啊， 唔係我成日都用嘅呢、這個都係 拆曬啲新年利是出嚟用咯。 但因為你新年期間你唔會拆㗎嘛， 都唔拆啦，而家又留咗喺度咯。 我都係喎，你咧你係即時拆曬， 即時用， 真係啊， 係啊，即時用㗎。 我會留㗎，因為咧我有好多次試過咧，真係冇錢喺個身啊，即係可能係你又未必出到去撳喎，咁所以咧我就拆啲利是咧，都可以度日都 OK 喎。 嗯，但係因為咧其實唔拆利是咧係唔吉利㗎。 係咩？ 我覺得。因为你个财神嚟到，你都唔接佢，咁你咪有钱都冇定使啊！ 其实中国人嘅嘢好多可以讲嘅，你要有啲鱼喺度咧，先年年有鱼噶。 但系啲鱼会游走噶。 你如果成日拆晒咧，你使晒咧，你个人生咧都系好快玩完嘅，使晒嘅。 拆晒啲利是，有钱入，即系话有位再入第二啲钱、 所以咧，即系我哋中国人好多种讲法都即系吓，只要你话得，大家即系一样得噶啦，得。 但系咧，其实讲真啊，有好多人呢啲利是钱咧，其实可能唔系话佢留喺度，系佢唔记得咗自己摄住啲利是喺。有好多朋友咧，即尤其是 系， 尤其是结婚啊， 老婆手老公啲衫袋。 结婚嘅时候咧，朋友咧成日即系朋友可能租西装啦，咁你还西装嘅时候咧，嗰啲人都会你 check 清楚你套西装系咪冇利是喺度嘅谂过，有时 check 咗，哎呀，原来有几封嗰啲礼咧，仲喺个西装袋里面噶。 这个情况唔会发生喺身上， 因为佢都系洗晒。 因为我一收到之后咧，譬如阿超俾我咧，吓几多钱先？吓、超俾廿蚊，我冇搞错。 你即刻睇。 我系个有两个方法。一阳光测试，二就系即刻拆咁样。当然嗰人唔喺度先啦。阳 光 测试 而家都有时好难，因为嗰啲利是封咧，嗰啲纸都好厚。 好厚啊，系啊，啲质料改晒啊。咁啊，呢个 D 就系 拆 晒所有新年利是。 系 E 咧就系、是。问阿妈借钱度日， 当你好冇办法嘅时候，呢一条桥都要拎埋出嚟。 但系睇下边个阿妈啦，即系如果系罗文庄个阿妈，阿何文田尼波拉咧就好啲，即系佢爽疏爽 啊 嘛， 有钱啊，好多 司机钱，同埋佢系咪会借咗唔使还嗰啲 嘅？咁又唔系， 我要嘅， 都会追你噶。即系我以前试过公车咧，佢都话：喂，你今个礼拜公车未俾？ 但你细佬唔使还嘅。 讲埋啲咁嘅衰嘢， 好到 F 啦 ，F 咧就系同朋友出街食饭，碌卡然之后再套现， 呢招好，呢招非常之好，即系呢个就系超 B 先谂到噶， 我都会成日都咁做噶，有时咧出街嘅时候，今日冇带钱，冇啦。我碌卡俾錢我。 我會覺得唔好意思咯。 我唔會噶。 你唔會噶。 我都會用呢啲橋嚟，即係攞啲現金使。 因為譬如我自己都中意儲分，然後換 mileage 噶嘛，係咪？咁但係有陣時咧，譬如我想，可唔可以我簽，然後夾分俾我？我真係好似好難睇。 如果你嘅心係諗住去換分嘅咧，咁就冇辦法啦。我哋嘅心唔係啊嘛，我諗住即係攞啲現金嚟使下， 我 費事去撳啫嘛。我冇諗過要分噶喎，你可以唔俾分我噶喎。 唔係啊，你碌親卡你就已經係儲分啊 嘛。我知啊，但係我個心唔係真係想要個分。 其实我唔知道你嘅心谂咩噶， 我系想要 cash 咁样，咁你哋 say no 噶嘛可以？ 唔系，所以而家咧出去街食饭咧，有啲朋友咧即系各自，譬如嗰阵时咧仲储嗰啲 mileage 嘅话咧，佢大家都话嗱，今次边个俾边个碌边个碌，咁有啲人可能话我想碌我争啲， 即系轮住咁， 轮住去碌咯，咁啊大家都开心咯。 不过其实有一啲高级嘅啲餐厅咧，佢系好兴咧，就系譬如你四个人啦，佢可以分你四张单，你咪自己四个人自己碌。 但系咁样咪唔够分啊嘛，即系少啲噶嘛，即系你一次过碌一张，譬如你四个人食。饭一千蚊，我哋一千蚊可能嗰个分咧，可能系多啲。 嗱，但系你哋都嚟一提啊吓，我哋而家有攞 cash 唔系攞分啊。 你啱， 我哋套现。 嗱，当你话俾人听，我咧真系我又唔想去揿钱，我又个身度冇 cash， 可唔可以大家即系帮下手，我碌俾翻？ 咁通常都 OK 嘅，啲朋友都会 提出，应该冇话唔好。 系啊，好 considerate 嘅应该。 系啊，因为我相信即系其实而家亦都咁讲啦，现金咧有啲朋友真系屋嘅身上面咧。系真系冇噶， 喂！现金嘅世代真系好少现金噶， 电子货币啊， 系啊，喂！咁大家可以上网咧，就 A 至到 F 啊，投下究竟边一个票数最高咯噃？ 中谷投定唔投？如果冇得投， 叮当一不 班飞机等足两年走到吧，收到消息包裹太多，一个个一个个都要发现过，形状要避免观众。叮当寂寞是症状，你病就预定被封，日日视频内对望。I think it's your job is coming on, you know。无办法按伤工作在家中、yeah、人无法放松，所以就快疯。传说中有演唱会也都暂缓，你自己的 hell away will soon wake me up from this freaking nightmare, just wanna go back to the way love used to be。 当一起在夜河飞在大堂，唱着你说 You and me, you and me, yeah。 Fly so high while we sip on my ties, chill on the beach where we feel the breeze。 冰箱敢喝冷藏，饮杯沙冰冷冷藏， You and me, you and me, yeah。 无时爱也需管理完纤瘦，I'm stuck at home, stuck at home, and it can't be, and it can't be。 也试过自拍错到要隔离停止。I'm missing you just way too much, way too much, oh yeah。 补吸品给你送递会略迟，但有耐性挂念你亦算种心意。You know me, babe, you're all I need, you know I'm here to stay。 成功也想跟你再沟通。提示就够中监禁就结束，传说中火星戏院又开大门，而自己的 Halloween will soon wake me up from this freaking nightmare, just wanna go back to the way love used to be。 当一起在夜河，起飞在大堂，唱着你说 You and me真身见面，头等位走在旁，于境外大堂，唱你那些 You and me, you and me, yeah。 I know it's wrong, but it just feels so right, yeah。 投票妹提提你，快啲嚟投。 啱听过有冯允谦嘅呢一首啊 ，Freaking Nightmare。 我哋好有创意嘅听众们咧，好多 idea。有朋友话咧，笃住手指先啦，得唔得？ 啊，得、啊。喂，有啲都系咧，即系言外之音啊。佢话咧，可以去超市啦、便利店啦。屈人指啊！用咧呢个 EPS 买嘢就顺便揿钱，最多好似500蚊。系啊系啊，我知啊。 系、 啊。但系咧。好耐噶，即系咧，因为后面好多人排队咧、哦。如果你要攞钱嘅话咧，佢又揿又烦，都起码即系耐过你 要啲时间， 要啲时间咯。 因为你一定要买样嘢，你先至可以再揿钱。 咁等到佢冇人先咯。 同埋五百蚊，可能啲便利店嘅收银机都唔系话即系好多钱咧，佢都数十次先数俾你嘅。 系、啊、因为每次得500蚊啫嘛。如果你攞1000蚊咧，你就要买两次嘢咯。 但唔系每日计嘅咩？ 唔系，佢都可以分开两次，每次计嘅，每次计嘅。咁啊，亦都有人话咧，话诶，假日咧都唔使出街啦，都 OK 啦，咁讲。 嗯。 啊，今时今日咧有好诶，佢话今时今日好少人用现兜兜俾钱噶咯，又系。 睇下系咪街市就多啲嘅。 佢话电子即系消费又方便啲，一个月咧都未必会去银行揿钱。我其实已经系啦，好少去银行揿钱噶啦。 系有啲好少去柜位啊，真。 有啲人话，诶，有个柜员机咧。拎完唔使还添啊！嗰、那个叫 老公櫃員機 啊，老公呢個最好啦。咁有啲人就話咧，梗係 B 啦，因為政府消費券入邊咧仲有錢未用完啊，可以用住先咁話。 呢、這個一定係馬迷啦，佢話可以用馬會嘅户口裏面電子錢包提錢。 咦，好似係喎，馬會户口，因為我自己有電話投注嘅。 有啲人話阿叔。成百年前啊，已經轉曬用電子貨幣啦，都唔知幾多年啊，都冇用過櫃員機攞錢添。 但真係仲有好多人用現兜兜噶。 係啊，我嗰日終於試過一樣新嘢咧，就係、是、電話咧，你一早撳咗你要需要嘅撳錢嘅一啲銀碼啦，咁你埋到去個櫃位，即係嗰個撳錢機嗰度咧，嘟一嘟咧，就即刻啲錢彈出嚟。 嗰叫櫃員機，唔係撳錢機。 嗰櫃員機咧，嘟嘟就搞掂 啦。都其實 我未試過，終於試到，好開心、啊。 喂，有人話問李志剛攞喎，喺好啊，你問我啊。我會給你的， 真係佢大把啊！ 係、啊，哇！真係好多人咧都幾開心喎、啊，投票嘅時候，大家都係覺得咧，而家真係好似少咗用現金啊！ 同埋好多時咧，如果真係要攞錢嘅話，大家都會覺得係用嗰、那個即係便利店嗰個 EPS 咧，攞套現好過嚇。 同埋佢哋話直情出街食飯咧，好多時咧，就算啊夾完錢啊，佢都唔係俾現金你添啊，好多時都係咧電子貨幣 pay 翻俾你添啫。 嗯，咁其實都好嘅。 揭曉啦，好嘛？ 嚟啦，首先第三位。 Number three， 第三位。 我成日做噶，我屋企咧挤挤埋埋咧，其实床下底啊都有好多利是嘅，一有啲咩事就会拎出嚟拆晒佢。 我、哦、第三位系 D 咯， 拆利是到日。 我都会嘅，其实，但系咧我就即系我快手一滞咯。 你实在太快手啦。 同埋咧，因为有阵时会派利是噶嘛，咁自己派会派剩噶嘛，咁有啲储咗喺度，咁通常咧啲利是咧，我收同埋我派嗰啲咧，我 last 到差唔多五月噶。 咁你咪就係唔拆囉，係咪啊？ 唔係我拆嚟用，但係因為我用 cash 個速度好慢㗎嘛，其實。 哦。 Number two， 第二位。 就係 A 啊，全日唔出街，留家唔消費。 雖然好似好消極咁，但其實都好似一個好方法。 其實咧，你唔出街咧，其實都唔係唔消費嘅。有時咧，你肚餓嗌外賣咧，撳個 apps 啦， 咁你就 係消費咗㗎。 現金啊嘛，傻豬。 即係唔使用現金咯，呢個。 但我唔嗌外賣㗎。我喺屋企住， 哇喂啊！而家好大口氣，好大口氣。 同埋嗌外賣咧，你有好多錢都俾咗嗰個即係中間嗰個 transportation 嗰間公司，係你真係食到嘅嘢咧又細咗。又嘥曬嗰啲膠兜啊嗰啲咪幾嘢？ 咁你而家識煮啊嘛，有啲好朋友買俾你，買咁多 equipment 俾你。 嗰個咪劉敏章啦。 Number one， 第一位。 所有嘢咧用曬電子錢幣去用嘅就唔用現金啦。 我諗而家好多香港人都有電子錢幣嘅，同埋尤其是前嗰批消費券咧， 係啊， 一定要去呢啲平台啊嘛。所以咧而家大家都有，都 係咪仲有啊？係咪仲有啊？ 即仲有好多人 仲有。6月16日有一千蚊。 嚟啦！ 你咪發達咩㗎？ 我咁我真係用曬 咯。你用曬啦！我仲有一千蚊啦。好，聽啲兩半嘅新聞報導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元朗百乡水头村日前发生谋杀案，14个月大女婴死亡，涉案嘅女婴父母被控一项谋杀罪，今日喺粉岭裁判法院提堂。由于两人仍在留医，未能够出庭应讯。處理主任裁判官鄧少雄將案件押後至到今個月10日再訊，兩名被告繼續交由警方看管。兩名分別33歲同32歲嘅被告報稱無業，被控喺今個月1日至到3日期間喺百鄉水頭村住所謀殺受害女童。立法會去年8月通過都市固體廢物收費修訂條例，18個月嘅準備期出年結束。喺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會議上，環境局局長黃錦星話：垃圾收費嘅生效日期會因應各項實踐計劃同其他配套計劃嘅進度，以及社會各方面嘅情況，就具體實施日期徵詢立法會意見。多名議員關注法例實施之後的實際運作，有議員轉述物業管理公司的意見，擔心與住戶產生摩擦，亦都擔心追查工作有困難。 黄锦星话：政策落实之后会有半年适应期，期间主要以劝喻和警告代替执法。环保署话：如果有需要，物业管理公司可以向署方提供资料，由当局执法。有调查发现，疫情之下超过八成家长担心子女成长发展，当中近半数话亲子关系恶化。财贸会同量计划的调查在今年五月访问大约700名幼儿家长，结果发现在今年二至四月，即是第五波疫情期间，超过八成家长感到担忧，当中超过四成的家长认为他们同子女的关系在过去两个月恶化。近六成半家长认为，除了处理家务和在家工作之外，同时忙于照顾子女学业，令他们倍感压力。超过六成家长因为子女无聊在家，容易有情绪或行为问题，令到他们关系受影响。另外，超过四成家长认为疫情期间不能够外出，自己心情不好，和子女争吵更加频繁。负责计划团队话，如果能够及早发现以及向基层家庭提供适切支援，舒缓压力，可有效改善亲子关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话，已经进驻太空站天和核心舱的神舟十四号航天员乘组，上昼开启天舟四号货物舱舱门。完成环境检测等准备工作之后，大约中午顺利进入天舟四号货运飞船。办公室又话，航天员乘组其后亦都将会进入天舟三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的相关工作。神舟十四号与太空站组合体成功实现自主快速交会对接之后，航天员陈东、刘洋和蔡旭哲香港时间昨晚全部进入天和核心舱。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4: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418点，升335点，总成交金额98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30点，升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15点，升28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195.5，升15.3；腾讯控股360.4，升1.4；盈富基金21.68，升3.4；比亚迪股份300.4，升16蚊；阿里巴巴94.3，升2蚊；快手系报83.1，升3.2；京东集团227.4，升6蚊；药明生物62.6，升5.6；恒生中国企业75.26，升1.14；李宁62.65，升2.65。外币对港元卖价。在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7，日元130.68，瑞士法郎0.962，加元1.258，人民幣6.654，英磅對美元1.252，歐元對美元1.073，歐元對美元0.721，新西蘭元對美元0.651。日經平均指數報27,915点，升154点。港金報17,350蚊，升2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53.58美元，賣出1,854.5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跟进意外事故，咁喺全锦公路近住观景台有交通意外，而家来回方向嘅全线仍然都系封闭。九巴路线51号咧系需要改道行驶，就系全锦公路近住观景台有意外，来回方向嘅全线系封闭。 咁而喺长沙环道，因为危险棚架事故，而家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介乎兴华街至到大南西街嘅全线仍然系封闭，车辆需要改道行驶。而家大嘅交通挤塞，车龙排到去东京街。反方向咧，长沙环道去旺角近住兴华街嘅交通咧都系非常繁忙，龙尾就去到近荔枝角收押所。咁就系因为危险棚架事故，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介乎兴华街至到大南西街嘅全线系继续封闭。而在葵涌的童子街，因为水管紧急维修，近住石荫商场的一段童子街都是暂时封闭，影响到梨木道大白田街一带的交通，现在都是比较繁忙，多条的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天马苑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Kitty， 阿欧， 我哋系晨光第一线。市场每日变化万千， 朝早都会为你提供最快资讯。 人生道路会有高低起伏， 任何时候都会陪住你。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是 Kitty， 我是阿欧， 我哋系。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首席医生欧家荣： 我哋都相信咧，新冠病毒最终咧系一定系会成为风土病嘅，所以我哋系其实系要争取时间啦，尽量系增加喺社会上面咧人群嗰个免疫力。一切嘅科学证据咧都显示咗咧，可能系需要接种三剂嘅疫苗咧，先至能够提供得到足够嘅保护力。我哋都系希望市民系尽快嘅接种疫苗啦。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教育局的 e-app 即是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可以利用这个平台预先报读非联招院校的副学位和学士学位课程，还有机会在文凭试放榜前得到有条件取录资格。快点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 Hello everybody， 我是 Lisa 啦，俾你好彩啦，我哋每日都可以订到 Made in Hong Kong 啦，又嚟次讲又靓仔又大只啦，超 B 又型又 fashionable 啦，罗文中啦，唱歌把声真系俾你正啦，阿土细细粒 Made in Hong Kong 啦，沙拉马波。 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多谢姜丽文声音演绎。 最近在网上面有个妈妈咧就话，即系喺群组度面咧就讲一段说话啦，都令到几多人有回响嘅。就讲咩咧？就话佢个外佣姐姐咧当中俾人闹啊，闹咩咧？原来就话咧嗰日咧姐姐咧就带住阿小主人啦个仔男仔嚟嘅，咁啊去画班啦，咁啊见到阿小主人咧一见到另外一个女同学咧就好兴奋啊，埋去咧揽住人哋啦，然之后咧隔住嗰阵咧就亲吻咗人哋块面一下，咁人哋对方个男仔嘅唔系个女仔嘅爸爸见到嘅时候咧。就即刻闹啦，就闹翻 人哋个工人， 闹人哋个工人啦。 系 有冇搞错？你做咩唔睇住佢噶？乜咁啊？ 哦，即系个爸爸好紧张自己个女。咁但系咪因为我哋系中国人咧，即系比较唔中意呢一啲即系揽揽石石啊，或者系即系身体接触，即系外国人。咁当然啦，一嚟系即系细路仔啦，二嚟其实咧大人都系噶，即系我哋咧啊好少好似外国人咁一见到面我哋嗱，我讲紧疫情之前啊， 系 即系可能揽下或者 kiss 下咁样，朋友之间都可以系咁样噶。 小朋友其实是没有这个 即係叫做點講咧？思想污穢嘅，其實佢即係覺得 friend 啊， 好單純，或者好想擁抱你，好想攬，所以佢先做呢一個動作咯。 呢個就太誇張啫。但係譬如就算我哋而家即係年長咗啊，即係我有時見到啲朋友，我都好耐冇見佢，無論佢係異性抑或同性，我都會好想攬下佢嘅。 我都係，係 啊，我覺得即係呢一啲嘅身體接觸會多啲愛㗎。 其實而家冇乜所謂，即係我都係嘅，即係總之見到啲朋友咧，好耐冇見就攬，一定會攬。 係啊，係啊，但係其實我哋即係中國人傳統上咧係會罩忌啲嘅。即係譬如話異性咧，尤其是 唔係咁習慣呢一個西方禮儀。 即係譬如我記得好細個嘅時候咧，即係媽媽可能會教你，如果咧你俾人搭膊頭咧，你就要嗌啊，或者係即係睇住咁樣。但我會覺得有時搭膊頭係 小事嚟咋，好小事。 即就算嗰個係異性，佢搭膊頭其實可能冇乜嘢㗎。 係係，其實咧，如果你話即係好你要諗一諗嘅時候，做唔做到咧？攬係冇問題，但係去到錫咧，你就會成日覺得，咦係咪唔好咧咁講？因為其實外國去親吻你塊面啊，其實冇乜嘢。但有時你覺得會唔會尷尬？ 就是因為我哋係中國人，所以真係會罩忌呢一啲嘢咯。 但係另外有一個咧，啱啱見到另外一個喺網上面都講咧，就是、個男士嚟嘅，就話咧自己搭啲港鐵嘅時候咧，因為啲位好窄啊，咁佢坐咗喺度啦，咁有個肚腩仔啦。咁隔離個女仔咧，就全程就好似將個手踭咧搭咗喺個肚腩度， 即係瞓著咗， 即係唔知點樣，總之搭咗落去啦，整咗佢啦， 咁古怪， 佢可能以為 cushion 啊， 咁佢話究竟咧，其實嗰個女仔咁樣搭咗嘅時候，可唔可以告佢非禮咧？ 可以，男女平等啦。 如果調轉嗰事嘅話咧，如果個男仔嗨到隔離個女仔少少啊，你都俾人鬧啦。 其實男仔對女仔唔得， 其實 係 唔公平嘅。 你可唔可以大方啲咧？男仔，男仔可唔可以大方啲咧？ 嗱，你而家呢啲時間又話叫男仔要大方啊？到搭到你嘅时候又话日呢又话路啊，系啊， 男仔搭女仔就一定唔得啦，系咪？ 点解咧？点解？ 又系一个传统嘅思想咯。 咁点解女仔搭男仔又 OK 咧？ 佢唔系一定有心嘅，系咪啊？ 嗱，永远都系女仔系帮女仔，男仔 系 帮男仔，系啊。所以呢个世界系冇公平嘅，我都试过好多呢啲嘢。 做咩啊？笑俾人？ 哇！你个胸肌好靓啊，唔系嚟摸摸先嘅咩？ 好似我都有试过， 谂起都觉得好似。大方啲。 你冲咗嚟都系谂住俾我哋摸下嘅啫。 寒影常从无负中望。这城市才发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 记着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度过夜寒？过云雨上方。 晴朗时同映后阳光，无用看得到才信，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同留在海港， 同谁朝遇朝光，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 好好听啊！呢一首新歌啊，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嘅主题曲群星合唱，你听到几多个先？ 都好多、啊， 好多、啊。我听到陈慧娴咯，陈慧娴嗰个声好特别咯、 啊、叫咩名啊？前啊嘛，你 前冇错。 可能是我，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我自己呢就是放平日的，每逢星期三呢就是我例假，好多时呢我都会去附近的一间餐厅那里摊返个下午茶的。而每次见到呢一位婆婆呢，我都嗱，今日咁啱咧，得咁巧，同佢咧同一時間咧就到達餐廳，我就拉住到阿玻璃門咧，啊，讓呢一個婆婆行入去先啦。 哎呀，唔該曬你呀、啊！哎呀，哎呀，係你呀、啊！哎呀，哎呀，我忍唔住啊，唔好意思啊，我認得你呀、啊！ 嚇、啊，你認得我？我 成日都嚟呢度食嘢㗎，係咪呀？ 我都認得你喎、啊，婆婆。你以前咧同另外幾個婆婆咧一齊嚟㗎嘛，係咪啊？點解唔見佢嘅嚇？ 哎呀，嗰、那個咧係我阿姨，佢入咗咧護老院啊。 哦， 我咧而家咧剩翻自己一個人。 係咩？一個人就咁，佢真係好少同你飲茶咯喎。 係啊。 哎呀！我见到婆婆咧，讲开呢一个入咗啊护老院个阿姨咧，又全部原本啊笑骑骑啊，突然间咧冇晒笑容，个样仲有少少落寞咧，望远方咁样啊。我同佢讲啦：，喂，婆婆，嗱，我自己都系一条僆啊，一个人啊，不如我哋一齐食下午茶，一齐饮茶啊、 哎，真噶， 系啊， 你肯同我呢个白姨婆一齐食嘢啊？ 你未至于白姨婆，你好靓女啊，系啊，一齐食啦，好唔好啊？ 哎呀，多谢你呀、 啊！婆婆啊，系咪一位啊？ 哎呀，今日唔系，你睇下，我有个靓仔陪我、 啊。两位啊，两位啊，哥哥仔， 咁好啊，婆婆，今日有人陪你食饭，啊，两位都系熟客。俾个窗口位啊，风景位你哋坐咧。 咩先？诶，系咪卡位嚟噶？吓，我要卡位。 系啦， 系啊系啊。喂，咁啊，婆婆你行先啦，慢慢、 哎、 慢慢、 哎。 见到婆婆咧，面上面总系带住笑容啊。喺言谈之间，知道婆婆咧呢十几廿年咧都系同佢个妈妈同埋咧阿姨咧一齐住，而佢妈妈咧喺几年前咧就过咗身啊。而佢阿姨咧都喺最近咧就系被送到去护老院。 哎呀，我咧就年纪大啦，真系咧冇乜能力照顾佢咯。 喂，咁阿婆婆啊，其实你除咗咧即系呢两个亲人之外，仲有冇其他亲人，譬如啲侄仔啊、姨甥仔嗰啲冇嘅咩吓？ 冇乜啊，因为咧我后生嗰阵咧冇结过婚噶、 哦， 所以冇人冇物啦。我以前咧就同我阿爸同埋我阿妈同埋我阿姨一齐住嘅，呢三个老人家咧都要我去照顾噶， 系噶系噶。 咁、哦、你睇下我都一把年纪啦，哎呀，我仲边有咁多时间去拍拖同埋结婚啊？哎、 即系暴殄天物、啊，婆婆你咁靓冇拍拖， 系、哎、你真系识讲嘢啊，真系。 我一路好耐心咁样听婆婆佢嘅倾诉啦，佢亦都明显咧好享受咧将自己嘅嘢话俾人哋听，同埋有人陪佢倾偈啊。因为我见到婆婆咧面上面咧又开心又安慰嘅笑容，证明我陪佢倾偈咧系啱嘅。 哎呀，其实啊，靓仔啊，我真系好想同你讲咧，好耐冇人陪我食饭倾偈噶啦，我今日咧真系好开心啊！哎，真系多谢晒你啊，后生仔。 虽然我同婆婆嘅年纪咧相差一大截啦，但系我同佢咧都好好倾噶。我就提出不如咁啦，嗱，既然我一个礼拜咧放一日假，逢星期三，不如每逢星期三我都约定一齐啊饮下午茶好冇啊？ 哎呀，真噶， 系啊， 不过要三点后、啊， 三点后因为 我要听李志光罗文庄斗歌啊， 咩健康康系咪啊？ 系啊，咁我听完咧就同你饮下午茶好冇？ 好啊，好啊，好啊。婆婆除咗应承之外咧，见到佢开心笑笑下咧。 真系抹眼泪啊！其实咧，关心孤独嘅长者咧，系我哋无论系后生又好，咩年纪人嘅都好啦，都应该要做噶。其实呢啲好简单啫嘛，陪下佢哋倾偈、饮餐茶，你同埋我都做得到嘅。喂，婆婆， 点啊？ 菠萝油啦，呢、這、一个你食定我食啊？ 哎呀，我而家老啦，唔食得咁多油，我俾埋我嗰块你啦。 好啊，好啊，好啊。 玩 quota。 喂，今日嗱，俾我俾住沙爹公仔面、沙爹牛肉公仔面俾你食，好唔好啊？ 好好。 喂，婆婆啊，饮唔饮冻奶茶？ 我要饮嗰啲咧，和尚跳海啊！ 哦，即系嗰、那个滚水蛋。 啊，后生仔真系识嘢喎吓。 系啊，嗱、啊，我就饮熱檸茶，我哋不如一齐干杯啦。 干杯，干杯。 婆婆祝你嗨嗨心心，我哋每逢礼拜一约定你啦噃。 你都系，快啲带个人嚟见下我吓。 听完豆哥就嚟我哋呢一间餐厅饮下午茶。 好好好好好。 寒风正飞，多远未断丝。看一生万里路，路遥漫漫。看牺牲的脚步，怎化温暖？暖的心内，追忆你的微笑。兜兜风雨浪，三星三光藏，信着爱能力壮，心中的希望，终于都靠岸，未曾绝望。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星期系可爱 Q 哥， 听众有选择分别有呢个杨彩妮嘅《全城礼拜叉叉叉》啦，或者刘小慧嘅《急色鬼爱出位》。 妹姐嘅 IQ 博士一定要系啦，因为佢扮声唱噶嘛， 扮声系有 嘅。或者有开心的马骝啦，爱情 I don't know， 仲有咧彭健新嘅《卡通杂果冰》， 呢个好听啊！我要播 系咪七彩老夫子啊？ 系啊，佢 系 好多只 mix 埋一齐嘅，有好多只。 呢啲冰嘅歌，譬如有偶像杂果冰都有，就是、许秋怡嘅。另外仲有生命有价啦，黄兴平都有人拣咧。 其实啊，卢云娜都有好多啦，戚眼眉啊，雨中沙啦啦都系。 柠檬可乐啊， 因为佢把声 Q 啊嘛。 系，亦都有人拣咧，即系个香港料理嘅郑少秋啦，或者系可爱眼睛黄靖文都有人拣嘅。 呢只够 Q 啊，呢只。 但系都好多人拣呢首啊，徐小明嘅《青春岛》。 正啊！我 大号是中华，打高呼去啊！小明哥， 呢个唔系噶，呢、這个好 Q 噶，佢真系。 你仲有冇啊？ 歌词又 Q， 仲有冇青豆？ 有我唔话俾你听啊！ 喺边度生？背脊啊！ 人生得高，个样令你羡慕，仲掂乱舞。 人话我聪明，并非一味靠嘈，实在我叻到系无穷。人话我风流，并非木嘴阿茂，实在我 fit 到漏油。死啦啲青春痘啊，死啦啲青春痘，我认真认真冇拒收。死啦啲青春痘啊，死啦啲青春痘，粒粒都鬼死鬼死咁丑，都系我唔鬼好，食嘢都冇量度，又食煎堆啲肩胛架，生蚝之后我皮肤糙，每朝都有嘢做，哎呀系咁折，再将药膏涂。人话我丑极都极到废老，今番真正系老土。其实我个样生得标枪标脱步，系几有前途。 系咪啊？但啲歌词真系会妙啊！呢一只青春痘啊， 所以咪 cute 咯。 有冇青春痘？你有冇啊？做 我背脊有， 我生起啲即系唔好 鬼鼠位啊，系啊，鼻哥窿啊， 系啊，鼻哥窿啊，真系 系啊，嗰啲下巴噶啦， 耳仔有冇试过？都好痛噶， 哇，好恐怖啊！喂，今日唔该晒林敏章同埋超 B 啊， 拜拜， 志哥，拜拜。